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彼得蒂尔的投资人生。2017年10月中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一场低调的婚礼。婚礼的主角是彼得蒂尔和他的同性男友。这场婚礼很低调，媒体知道也是很多天以后了。彼得蒂尔1967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至今拥有德国国籍。他在婴儿时期就随父母移民美国，之后经历过短暂的南非生活，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硅谷度过的，并最终成为了硅谷最为重要的投资人、企业家、政治活动家之一。他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主角。彼得蒂尔的投资哲学，按照他在自己的著作《从零到一》中的说法，总结起来就是，作为创业者，应该去做一些很有价值而且很少人做的领域；作为投资人，应该去投资潜力很大而且没有被发现的领域。在彼得蒂尔的整个投资生涯里面，最为值得称道的经历有两段。第一段是创建了 PayPal， 并作为 CEO 让 PayPal 上市了。第二段则作为 Facebook 的第一个外部投资人，投资了 Facebook 的天使轮。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啊，尽述彼得蒂尔的整个投资履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本文的重点就集中讲述这两段的经历。彼得蒂尔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哲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在短暂的法律界工作后啊，因为投资的兴趣，进入了瑞士信贷集团做交易员。三年的交易员经历让他觉得应该离开那个职位做点不一样的。于是1996年的时候，彼得蒂尔从亲朋好友那边筹集了100万美元，开始了他的投资生涯。当时正值互联网的兴起，雅虎作为互联网第一股正登陆纳斯达克，那各类创业公司也是遍地开花。但是彼得蒂尔的资产有限，100万美元当年也不是一笔大钱。初出茅庐的彼得蒂尔将第一笔投资砸给了自己的朋友卢克诺斯克，对方做的是一个网页版的日历，这个项目非常符合当时互联网兴起的创业风潮。但是卢克诺斯克的投资项目最后还是失败了。虽然啊，这第一笔投资算是砸了，但是彼得蒂尔经由朋友卢克有机会认识了麦克斯拉夫琴。那具体认识的过程我也不是太清楚了，但是这次的相识让这三个人有了在一起合作的基础。麦斯克拉夫琴擅长做加密解密相关的技术，卢克诺斯克虽然创业失败了，但是对互联网业务很熟悉。那至于彼得蒂尔，谁叫他当时有钱呢？那接下来呢，这三个人成立了一家叫做 Confinity 的公司。成立了公司就需要做产品。2000年前后，美国虽然信用卡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刷卡也很常见，但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使用现金和支票。Confinity 的创始人啊，意识到自己的公司在加密解密领域有突出的技术优势，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线支付也会成为一个刚需，所以他们发现可以基于这个技术优势搞一个在线支付产品，成为数字钱包，解决美国人网络支付的问题。这样的创业正符合了彼得蒂尔的个人理念，作为创业者应该去做一些很有价值而且很少人做的领域。这个产品就是 PayPal。PayPal 的推出让 Confinity 这家公司一举成名，因为这家公司第一次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了网上支付服务。那个时候啊， PDA 已经有了，这智能手机当然还得等很多年才能问世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在 PDA 和电脑上进行在线支付是一个跨时代的进步。 PayPal 这么方便的产品越来越受客户欢迎，公司的业务很快越做越大，诺基亚和德意志银行决定给 Confinity 投资。为了证明 PayPal 的可靠性，这两家公司决定以一个历史性的方式通过 PayPal 把投资款转给 Confinity。 那这次融资给 PayPal 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宣传， PayPal 作为电子钱包的地位越发牢固。因为互联网业务发展的需要，很多人啊都有在线需求，所以 Confinity 非常好赚钱。随着互联网业务的不断发展， PayPal 也迅速的膨胀起来。2000年 Confinity 合并了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创业公司 X.com， 这正是后来创办了特斯拉和 SpaceX 的那位传奇人物。 X.com 呢，做的是在线银行业务，当时啊也挺有名气的。两者强强结合，让整个公司的业务主要都集中在做好 PayPal 这个产品上。随着 PayPal 的名气越来越大，用户知道 Confinity 或者 X.com 的人越来越少，知道 PayPal 的人越来越多。经过 Confinity 公司的慎重考虑， Confinity 更名为 PayPal。 由于有很实在的市场，又有扎实的技术， PayPal 和很多 .com 时候的泡泡公司并不相同，公司安然地度过了2000年的 .com 危机，业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PayPal 于2002年2月首次在纳斯达克上市，此后仅仅8个月就被 eBay 以15亿美元的价格给收购了。 作为这场收购的受益者，彼得蒂尔从中赚取了$5,500,000，这笔创投可谓获利巨大。彼得蒂尔作为创业者的角色在 PayPal 公司结束了，作为投资人的彼得蒂尔正要迎来辉煌。我们来温习一下彼得蒂尔的投资理念。作为投资人，应该去投资潜力很大而且没有被发现的领域。2004年正是互联网门户网站过渡到搜索引擎的阶段，而这个时候诞生的 Facebook 还是一个名声不显的公司。那个年轻的哈佛学生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公司离具备知名度还很遥远。 Facebook 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到那个时候为止还没有拿到任何外部的投资。扎克伯格为了给自己的公司寻找种子轮投资，开始在硅谷游荡。扎克伯格的公司里请了 Napster 的创始人肖恩·帕克担任 Facebook 总裁，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希望他能搞定种子轮投资。 Napster 当年一夜走红，但是又被唱片公司们搞死了。那只是 Napster 虽然成为了过去时，却并不妨碍已经有所建树的肖恩·帕克在硅谷积累人脉。肖恩·帕克在硅谷人脉广泛，远不是小扎能比的。肖恩·帕克找到了里德·霍夫曼，这位兄弟啊，当年也是 PayPal 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也从 PayPal 上市赚了一笔。更凑巧的是，他当时也在干创业的事儿，是一家名叫领英的创业公司的 CEO。 里德·霍夫曼看着过来的肖恩·帕克，看看那个 Facebook， 又看看自己的公司，觉得 Facebook 非常有意思，但是又特别为难。他只能无奈地摇摇头说，我看好你的企业，但是我自己做 CEO 的公司和你的公司有相似的地方，为了避免以后难做人，还是不投资了吧。不过我这儿有一个叫做彼得蒂尔的好朋友，是当年我在 PayPal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要不你和他谈谈吧。里德霍夫曼啊，大概也不能想到未来的 Facebook 将是如此一个庞然大物，而自己的公司在 Facebook 面前的确有些小巫见大巫，不知道里德霍夫曼是不是后悔过。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出其不意，彼得蒂尔就这样和扎克伯格见面了。据说啊，两人相谈甚欢，彼得蒂尔觉得小扎的公司完全符合他的投资理念。作为投资人，应该去投资潜力很大而且没有被发现的领域。而小扎也觉得彼得蒂尔的创业理念很符合自己的世界观。彼得蒂尔给小扎开了一张附带条件的$500,000的支票，并约定如果条件成立，这张支票要从小扎那边拿走 10.2% 的股份。这张支票的附带条件是2004年底之前 Facebook 需要有150万个用户。很遗憾，在2004年底 Facebook 没做到，但是彼得蒂尔还是决定继续给小扎钱，因为他觉得小扎做的社交网络虽然现在不显山不露水了，将来必定会一鸣惊人，投资人就应该去投资这样的领域。彼得蒂尔挑选和自己有相同理念的创业者投资，挑选好创业者之后，彼得蒂尔啊很少干预小扎的经营，因为他觉得创业者比他更知道什么事儿应该做。 Facebook 上市以后股价曾一路下跌，彼得蒂尔在股价低迷的时候抛售了大部分的股票，他并没有等到 Facebook 今天涨成那样才卖。至于为什么这么早卖掉，彼得蒂尔没有公开回应过，我想各种缘由可能还是风险控制。当然即便这样，这笔投资也让彼得蒂尔赚了足足$10亿。亲爱的读者，对于彼得蒂尔的创业和投资观，作为创业者应该去做一些很有价值而且很少人做的领域，作为投资人应该去投资潜力很大而且没有被发现的领域，